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已经到了饭点，因此更衣室里已经聚集了不少队员。池小池一进去，满眼都是白花花的大长腿。更衣室里的人只随便扫了进门来的池小池一眼，便继续讨论队里的女生哪个好看，为着甲和乙的颜值，谁更够格够上八分，变得热火朝天。按照东哥的记忆，池小池找到他的衣柜，对一个孩子来说，这应该算是他最隐秘的地方。打开后，池小池将里面简单的物品细细观察了一番。东哥的衣柜是真的用来放衣服鞋袜的，没有体育明星海报，没有私藏的小黄书，没有随身听等电子产品，连个挂饰都没有。外套里放着的钥匙干脆是用一个小铁圈串起来的，素净的不行。池小池把身上的紧身衣脱下，感叹道： 难怪呢。 林柳要知道他想说什么。原主东哥在专业上无可挑剔，但是个人世界实在是太过贫瘠闭塞，难怪他看到一点点亮色都要飞蛾扑火似的冲上去。但现在061不太关心宿主，他更关心池小池的精神状况。就在刚才贺长生叫出那声楼哥时，他观察到池小池的状态很不好。 你没事吧？ 池小池套上一件羽绒服，理着袖口。 那人很像楼哥，但绝对不是楼哥。 061有点哭笑不得。 我又没问楼影，我是在问你。 池小池答非所问，语速极快的。 小时候我也被人这么欺负过，刚才那招就是楼哥教我的。楼哥还教过我，如果被人锁进密闭的空间里，用脚踹门锁附近更容易逃出来。如果那个人是他，他绝对不会帮薛一百那群人说话。如果是他， 小池。 061温和却坚定地打断了他。池小池闭了闭眼，伸手扶住衣柜，攥紧铁皮柜门，指尖用力到发白。缓了一会儿，他终于从失控的情绪中解脱出来。 啊，抱歉啊。你刚才说什么？ 我说我们去吃饭。 池小池把羽绒服拉链拉好。 走啊。 等随着人群走到食堂，池小池的情绪又调节了回来，看起来正常了不少。在拿了盘子排队打菜时，他东张西望，替东哥温习着一张张熟人的面孔。打菜的师傅听口音是四川那边的人，特别热情，看到谁都要说两句话。这个年纪的孩子向来不会照顾别人的情绪，排在池小池前面那人一直叽叽喳喳地跟同伴说话，打菜的时候这个那个的飞快一指，没什么人理会这个戴着口罩却交流欲异常旺盛的老人。很快轮到池小池了，师傅跟他搭话。 你要吃啥子吗？老汉给你整啊。 我要吃肉末茄子烧点海椒。 师傅眼睛一亮，给他盖了满满一勺子茄子，少汁多菜，分量十足。 娃娃也是四川的。 本地的。 师傅竖了个大拇指。 嘿，这个调调安逸嘞。 四川话好轻松。 061觉得池小池特别可爱，但是夸一个大老爷们可爱总觉得有点怪怪的。 你四川口音学得很像。 很简单啊，不都是汉语吗？ 这倒是不假。 据061观察，池小池的学习和社交能力强到可怕， 在池小池进入系统前，他曾经去过一个综艺做飞行嘉宾，综艺地点在长沙。做任务的时候，他只在旁边听了几句当地老乡的对话，就操着一口本地调调上去跟人搭讪。最神奇的是，直到完成任务，两个老乡都以为池小池是本地人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么有趣味的一个人，却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非常简洁，从来不肯跟圈内的任何人攀升交情。池小池端着餐盘左右看了一番，看到刚换好衣服的薛一百小分队，便径直走了过去，把餐盘往薛一百旁边一放。薛一百的脸被揍得不轻，两腮微微肿着，像一只土拨鼠。注意到来者何人，薛一百眼睛都瞪圆了。 你坐这儿干嘛？ 池小池拿起筷子。 这里有人啊？哦，没。嗯。 说罢，他自顾自地开始吃饭，没理会在场几个人的大眼瞪小眼。薛一百他们面面相觑了一会儿，通过目光交流一致认为东哥都不怕他们，如果他们掉头跑了，反倒掉份儿了。于是他们硬着头皮各自开吃，但总时不时拿眼角扫到东哥一下。过了一会儿，薛一百实在受不住这种沉默，试探着问， 东哥，你是怎么认识凡哥的？ 娄思凡对他们这群小孩来说是偶像一样的存在，而跟娄思凡认识的东哥在他们眼里也多了几分传奇色彩。池小池咬了口茄子，在原主东哥的记忆里，当他被淋了一身水的时候，娄思凡现身把东哥从这群熊孩子面前带走，并未当众提过两人认识的事情，而这群熊孩子们事后也是惴惴不安，托了东哥的舍友来问东哥他跟娄思凡是什么关系。当时的东哥实话实说， 不熟。 这句话给薛一百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，也让他们确定东哥没什么背景，不过是好狗运让娄思凡搭救了。在那之后，东哥又明里暗里的挨了他们不少欺负。而现在接管了东哥身体的池小池说， 你说娄思凡啊？ 薛一百倒吸一口凉气， 他竟然敢叫凡哥全名。 在吊起他们的胃口后，池小池轻描淡写地补充了一句， 不熟。 和上辈子一模一样的回答却收到了迥然不同的效果，薛一百他们立时露出了肃然起敬的模样。 怎么不熟啊？凡哥都记得你名字。 我的名字又不难记。 对于一群刚刚毕业就来到这个封闭场所的小学生来说，权威的力量是压倒性的，教练第一大，前辈第二大。就比如现在池小池这句名字不难记，放在平时一定会被骂作不识抬举，抬什么杠。但有了娄思凡的加持撑腰，顿时就添了几分高冷色彩。唬住这群熊孩子对池小池来说简直是轻轻松松，他们都闭上了嘴，崇敬地望着池小池。制熊成功后，池小池对061说， 把世界线剩下的内容传给我吧。 好。 东哥的下半生在他眼前走马灯似的掠过，在看到具体发生了什么之后，池小池已根据已有的信息做出了无数的推想，包括东哥只是对娄思凡爱而不得，包括娄思凡是个喜欢搞正太养成的变态。然而就连池小池也没有想到后来的事情会是这样的走向。因为心里有着强烈的期待和执着，东哥刷新了从青年队到成人队的最年轻队员记录，15岁零4个月，比娄思凡进入成人队时的年龄还小5个月。在被通知可以进入成人队的那天，东哥躲在洗手间里又哭又笑。11岁那年，娄哥在他最无助的时候救了东哥，可他一无所有，只能用成绩回报他。现在，他终于追上他了。进入成人队后， 东哥和娄思凡同时起居，同时训练，练习同一个高难度动作。尽管距离他越来越近，甚至已隐隐有超越之势，东哥还是习惯仰望娄思凡。可自从生理走向成熟后，东哥开始想的更多，渴望的更多。东哥不擅长用言语表达情感，所以他只能做。他给娄思凡洗鞋袜，帮他打饭带到宿舍，把自己的训练笔记给他看，拉着他去看他喜欢的花滑选手的比赛。向来对感情不敏感的东哥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情，他只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这么做，和娄思凡分享自己的生活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